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第二節，第二節都是繼續講呢個 LEGO 的車。我特別記得啊 ，Kennedy， 你咪應該兩三年前，你咪攞咗四架大的嗰啲 LEGO 車，包括 Volkswagen 去 My Radio 嗰度做節目啦。 哇，有兩三年㗎啦！ 有兩三年㗎啦！ 哇， 係啊，歲月歲月不饒人，係啦。咁啊，其實即係講到車，小弟就一路都唔太熟，因為你見我其實都冇乜啦，係啦。咁啊，我見你其實車嘅 collection都算多了， 都多的，因為嗱咁講啦，嗰啲大車咧，多啲其實位砌咧，咁我又覺得幾有嗰、那個砌嗰陣有幾有滿足感。 係咯，好似呢架 Fiat 係咯，咁啊，其實你話砌大車，我覺得就過癮啲嘅。 同埋最緊要咧，佢唔係一個系列嘅、即係我意思系列咧，佢唔係話你好似 Star Wars 咁樣，哎呀，你買啲車。咦，又好似冇咁嘅機械人，又少咁啲嘢。咦，嗰度有冇係焗買咯？你呢啲咧，講真，你一架過，咁你覺得嗰架唔中意咧，冇似嗰架 James Bond 嗰架嘢嘅，嗰架我都覺得核突。咁我又唔會話係啊，我唔會話係一個好大嘅衝動想去買嗰架。 同埋你唔買又覺得冇乜所謂，即係等於我知道你嘅意思就係話好似買 Marvel 咁 啊， 你係焗住要買成個 collection 嘅， 你有咗 Captain America， 你冇又冇咗阿邊個，又冇咗邊個，冇咗邊個咁啊，好奇怪噶嘛，但係你有你車又唔同喎，你呢啲模型系列嘅嘢咧，你冇咗邊架又覺得冇乜嘢嗰個咁大嘅 stress 喺度。 喂，不過你講起 James Bond 嗰架咧，其實真係麻麻喎， 唔得嗰架唔得，我覺得絕對唔得。 初初睇到有啲興奮嘅， 係啊， 哇！但係睇到實物之後，骨慘慘咁咯， 同埋一嚿一撇嘢，灰色一撇嘢，好奇怪。 反而你話呢架八格嘅 Speed Champion 法拉利咧，喂，講真，細細架反而又過癮好多。 啊，係啊，呢架砌呢架就真係覺得幾有滿足感。即係砌車咧，我就覺得咧，一係就砌嗰啲大車。一係就砌呢啲八格嗰啲， 八格係咯。 嚇咁、如果唔係咧，如果咪就好似變咗以前細個玩 LEGO 咁樣咧，就個砌車咪四個碌合埋一齊嗰種咯。 係啦，咁啊，即係論到呢度少少歷史啦。第一節都講過噶啦。係 啊。 咁啊，而家其實 LEGO 都過癮好多嘅，出咗八格之後，因為嗰、那個flexibility 同埋嗰個變動係比較多啲。咁啊，六格其實就都即係，我諗佢一路都會繼續 keep 住呢個 trend， 會有六格嘅車。嗱，咁啊，四格就真係好耐之前已經有啦，係啦。咁啊，但係據我所知，喂，四格嘅車都有一段黑暗史喎。 四格嘅車咧，應講四格車係一段好，即係四格比例嘅車有一段好長嘅歷史， 係啦。 嚇，咁就由幾時開始咧？咁當然係由 LEGO 佢。開始有車碌呢樣嘢嗰陣就已經定咗四格，即係四格作為一個車嘅闊度啦。咁當然邊一 set 開始有車，咁呢個我就真係唔知啦。咁但係我自己個本人咧，咁就第一 set LEGO 就720， 咁啊三個 digit， 係三個 digit 嘅720呢 set 嘢咧係 basic 嘅， 係 咁就1985年出。我記得我第一二次上去買 radio 嗰陣咧，我帶過嗰個爛盒上嚟俾你睇嘅， 咁啊嗰 set 係啊。第一個車咧兩格啊， 呢個兩格唔係呢個佢嘅闊度都係四格， 即係其實佢粒粒係兩格， 即係總之你見到有粒粒咧係四格嘅闊嘅，呢個係佢 standard 咗嘅。 係 咁嗱，我講翻720啦，咁720咧，咁當然細個就冇乜玩具啊，咁啊一盒 LEGO 買翻嚟咧就 咁都叫冇玩具。 喂，不斷地拆，拆完就不斷地砌，砌完就不斷拆，咁啊你細。 但係呢個你仲有冇喺屋企？仲喺屋企嘅？ 散曬。 哦，說明書。 說明書滿曬。 即係都有嘅。 喺度。 咁你齋講你冇想我點做落去啊？呢個節目。 我知。 你幫我刮出嚟。 我盡量啦， 嚇， 因為唔知擺咗邊度。 OK。 係啦，咁就720咧呢一 set 嘢咧就係個主角係比較特別啲嘅一個油站。咁其實佢講得佢呢套叫 basic 啦，咁就冇話好特別。其實係啲好即係佢冇 話好強制你嘅創作係咩嘢，但係佢有個油站係一個 icon 嚟嘅。 但係佢嗰陣時呢個油站就未係同 Shell 合作。 未，其實呢個係 LEGO Basic 嘅一啲即係叫做自己 create 嘅一啲油站。 唔係佢講得 basic 咁都係。 係啊，即係佢即係好似而家嗰個嗰啲 classic 嗰啲咁樣，總之俾一 set 專利你自己。又唔砌又唔拆， 係 啦，咁就佢，因為佢呢 set 嘢咧就好特別，就俾咗八個碌，四個大碌，即係所謂嘅大碌咧，就唔係話好大個，好似嗰啲車，即係嗰啲模型車嗰種大碌，即係有啲比較大少少啦，或者而家 City 用開嗰只嗰個 size， 即係好似呢種嘅 size 嘅碌，係啦，呢啲已經叫大碌，係啦，同埋就四個細碌，咁佢啲細碌咧就 exactly 就係呢一。種即係而家你可以拆出嚟俾你睇，似呢一種細碌。 係嗱，咁啊，其實講到胎咧，其實 LEGO 先係呢個全球最大嘅車胎生產商。 係啊，係咯，佢唔係米芝蓮， 米芝蓮 唔係 LEGO， 係啦 ，LEGO 係。咁咧，嗰陣咧，一般嚟講咧，都有一個standard 嘅。 嗯。 佢嗰陣其實佢嗰陣有六格車㗎啦，即係六格嘅意思咧，就真係好似而家咁樣咧，係六個。 呢個係 啦。哆瑞咪發嗦啦，咁呢個係六格嘅，咁但係咧，佢六格車通常係表達一啲大車，即係大車意思例如好似啲好似而家呢度顯示嘅拖車啊，或者係啲即係總之係比較你當係嗰啲貨櫃車啊，或者嗰類型嘅工作車輛啦。 但係佢六格嗰陣時可以坐到雙人座位未？ 唔得， 其實都唔得嘅， 都唔得， 即係其實六格同四格咧，嗱講真都係一個人坐嘅，係啦。 咁但係你六格個佢 represent 大。嗰、那個年代嘅嗰啲大型少少嘅車啦，又或者係一啲工作嘅車輛啦，好得意嘅佢啲工作車輛就一定係咁大架。 但係你講咁耐，你真係同我刮張相出嚟喎！如果唔係啲觀眾聽到一嚿嚿，真係抌爛部電話。 咁啊，佢可以買嗰部新嘅。 唔係你真係好乜盡力揾相出嚟啦！ 咁之後就四格啦，四格通常就代表私家車嘅，係咁就好似而家呢個呢度叫四格啦。咁啊，咁就咁之後一路買 LEGO 啦，一路都砌都係四格車六格，即係四格車就係代表細車，六格車就代表大車咁樣，好多年啦嚇。咁去到大概1997年啊，即係嗰陣時候咧，我哋咪傾過話 LEGO 嗰個 黑暗時代， 咁落去 受呢個電玩影響，同埋講真 ，LEGO 本身都真係有少少不思進取啊！哇，呢盒嘢～即係嗱，睇翻佢個招紙上面就係呢個英鎊5.75，即係佢哋 sense 其實都寫埋落去嘅。咁啊，其實嗰陣時應該就一對12、13左右，咁啊70多蚊港紙啊，老老實實嗰陣時70多蚊都貴嘅。 係啊， 喂大佬，同埋你睇咁嘅設計，係嘛？ 完全唔得，我覺得嗰個設計完全。 咁即係嗰陣時搞咩 LEGO 嗰啲？ 唔知可能話想將嗰個咩City 系列咧，將佢叫做。將嗰個年齡層移落去下邊少少，即係唔係移高佢， 即係再後生啲， 係等小朋友去玩。 嗱、okay. ，但係題外話先，呢盒嘢都有個位要讚嘅， 係 知唔知係咩？ 印件， 係哇！真係呢啲玩開 LEGO， 係啦， 印件係啦。 嗱，但係呢種車，呢種四格車咧，就俾我哋即係我哋呢啲玩開呢啲砌車咁耐歷史嘅人咧，就覺得、哇，有冇求其啲啊？ 即係玩開車嘅人就覺得哇，呢架。 數埋呢度最多咪十個零件。 乜同埋個問題咧？你話佢係火燭車，喂咁我睇佢似嗰啲星際太空嗰啲嘅，嗰啲 feel 係嘛？ 我覺得真係似，或者係似嗰啲遊樂場入邊嗰啲唔知乜嘢即係總之係嗰啲奇奇離離嗰啲。 即係總之到喉唔到肺，你又出咗唔知想點，係一個即係消防員一架火燭車咁啊，但係好冇嗰啲 feelings 咯。 冇啊，同好求其咯。 好求其。 同埋嗰一年開始咧，就好多呢啲啦，一嚿個啊，由車身底板連車碌。係啦， 呢個玩開 LEGO 嘅人其實都 個個都 孖聲四起， 係孖孖叉叉嘅。係 啊， 咁就係底板連車碌，係啦。 這個、 反而咧，呢啲咧，佢又反而車碌歸車碌喎，底板你可以自己砌喎，即係反而舊嗰啲係咁樣嘅喎，即係雖然呢個都係，即 係呢啲真係 promotional set， 其實真係俾啲 BB 玩下咁樣。 反但反而呢個就唔係底板連底板，底板連個車係咪車碌嘅？都唔係車碌， 嗰、那個 車嗰個 嗰、那個位啦， 嗰、那個位啦。 嗱，但係要特別講啦，佢呢個其實就係嚟自 Iron Man 嘅 set， 咁就俾嗰啲細路仔玩，四歲咁樣。咁啊，就係嘅，佢哋嗰個 assumption 就係俾細路仔玩，咁啊盡量簡單啲。今日簡單到咁，不如成架車算啦。 咪咯，係 啦，即 係 呢個就真係好差嘅，我覺得做得。咁啊，但係我諗Outdoor幾廿年都會成為一件古董嚟嘅。 係啊，咁佢嗱咁講啦，佢其實呢一種咧，佢到今日為止咧，佢都出緊嘅。咁可能唔知咩原因啦。咁而家佢呢啲咧就真係將個年齡層移落去俾四歲玩啦。 係 嚇，唔係移上，而唔係移上去俾啲。 唔係移上到有而家有十八 plus 嗰啲啊嘛，而家都有係好奇啦。唔係，但係我又覺得即係LEGO 嗰啲盒成日擺個年紀喺上面，我就覺得有啲。 佢應該是要符合不知邊度嘅法例要求嘅 啫，但係又是諗翻嗰句啦，咩都要即係講得咁清楚，咖啡有咖啡，沙甸魚內有沙甸魚，即係我覺得係咪會令到成件事智障咗？係啦， 少少啦， 少少啦。嗱，咁啊，即係既然揸得喺手度，咁啊講話呢盒麥記promotional set， 咁啊後面有個哇！四眼仔戴住黑超， 你啲盒已經出過好多次鏡嗰啲盒。 係啊，咁啊，即係嗰陣時係為咗做節目先賣喺 eBay， 700-900+港幣，係啊， 九百幾蚊， 即係為咗做節目而買啊。咁啊，所以其實都係攞喺屋企，即係做一個少少擺設。咁啊，佢呢架車其實叫做四格都係，即係四格嘅車，其實你就冇乜嗰啲可。好換性嘅啦，基本上。變化唔多。 咁講啦，其實佢嗰陣反而四格車咧，你好似 basic set 咁樣，你揭開後邊咧，佢四格車有好多種騎呢嘅砌法嘅。 嗯。 即係當然都包括你自己可以創作一架車出嚟啦。咁佢有啲佢所謂嘅 set 後邊一啲官方騎呢砌法。 嗯。 嚇，咁反而嗰陣有。 而家冇喎，反而。 而家反而冇。你嗰個話冇通知啲架法拉利咁，你唔會見到佢話啊，你後邊可以將 架飛機啊， 變架飛機啊咁樣，冇呢樣嘢。 而家嗰啲焗住你要咁砌喎，你砌其他嗰啲款咧，佢唔俾喎。 佢 唔係，好嬲喎！ 係啊，佢冇咁樣嘅官方嘅去咁砌咯，冇咁 suggestion 咯。嗱，好似呢盒係，雖然佢係好似騎呢啲，咁但係後邊都有啲 即係第二啲花款啦， 即係第二啲花款啦。你但係講真，你都唔知咩嚟，冇乜 meaning 嘅，覺得呢啲嘢求其 砌完 之後想點係啦，即係有啲冇乜 meaning 嘅嘢嚇。咁啊，但係即係都叫做佢嗰陣保留咗個砌嘅傳統。但係你係六格車咧。即尤其是當佢第一次出嗰個六格消防車，你唔同你一架嘅，之後佢後邊係再冇一啲。 其實我諗下都唔知道六格定四格，不過算啦，係咯。 不應該係六格嚟。 應該六格。 佢嗰個 黃色嘅架消防車。 嗯，我冇乜印象。 我要 你查一查啦，係啊。但係 2002年左右出嘅。 嗯，我冇印象。Anyway， 唔緊要啦，總之就當佢由四格跳上去六格呢個 scale 之後咧，咁就你會發覺佢好似個創意度低咗嘅。咁當然，我覺得低咗，因為你冇唔係你冇呢啲嘢 suggestion 啊嘛。 哇！呢啲真係玩開 city 係。你冇咗咪你冇呢堆 suggestion 啊嘛？你覺得，因為以前我睇去百貨公司啊，咁睇 LEGO 其實唔係睇面，唔係真係睇面，最中意就揭開嗰塊嘢睇佢。 哦，係。 揭埋後面，哇！佢好得意喎，可以咁砌，咁砌，最中意睇呢啲嘢。 其實你即係呢個又係題外話啦。講到以前嗰啲 LEGO 盒咧，都好鬼過癮。嗱，老老實實讀書時期咁，你僆 can 你神冇錢，即係冇咁多錢買 LEGO。咁你掀開，嗱佢仲有層嗰啲薄薄嘅膠。咁你可以揈下睇下裏面嗰啲 LEGO 喐嚟喐去啊！你又買唔買？即係買又買唔到啦。咁啊，但係你隔住嗰塊膠咧，都仲覺得唉，即係。幾過癮喎，但係又買唔到，你知細路仔嗰陣時好慘嘅喎，係嘛？ 可惜而家 LEGO 佢啲盒咧再冇呢個設計啦。 而家 覺得嗰個設計係真係好。 而家嗰啲你有冇覺得係過度 deluxe 啊？有時 係啊， 係嘛？可能成本問題我唔知喎，但係以前即係硬係覺得嗱，佢掀開嗰塊嘅嗰塊膠唔係。掀開的那塊那個紙皮就硬一 些，你 記不記得？特別硬正的，是的，是的，接著會有一層薄膠， 是的，之後你會看到有些人仔在那裡，之後呢你後面你都朦朦朧朧看到很多包東西在那裡， 有些東西看不清，我揈一下先， 是的，我很喜歡，其實小時候很喜歡那個感覺， 你有那些盒喔，我記得 有，我都拿過上節目， 你有播鏡，幫我， 記不記得那一集 同阿陳博，我叫阿陳博，喂，不如試一次。你又當初買 LEGO 嗰種好興奮嗰種感覺咁樣。 我仲記得嗰次我第一節係講唔到嚟嘅，我係第二節先。 啊，好似係，好似第二節嗰陣就已經係。 第二節係講說明書嗰啲嘢，係啦。嗱，咁啊，即係呢個有啲啊，又諗到呢個位。咁啊，但係即係盒呢啲其實就當然永遠係 LEGO 嘅配角啦。咁啊，但係啊，諗到以前少少嗰啲演變史啦、童年回憶啦。咁啊，嗱。即係盒咧，以前靚啲嘅， 係真係以前係 啦。 而家嗰啲冚唪都係啲你感覺係啲 P 圖咯， 係係 P 圖同埋 P 圖， 係啦。 你以前嗰啲盒咧，即係當然呢一個年代已經都係 P 圖㗎啦。係咁，但係呢個就你會見到個盒就都幾多嘢睇啦。 係同埋以前啲 LEGO 就唔會同你咁囉嗦，又話內有積木啊，九啊幾個國家語言，咁啊而家慌死你唔知啊，即係你驚買咗呢盒嘢裡面唔係積木係通心粉啊，你知道單嘢係你知道單嘢係嘛？ 嗱，不過咧有樣嘢咧都想同你即係大家傾下啦，係咁嗱，自從 LEGO 出咗六格車之後咧， 係 六格咧就變咗一個 standard。咁我哋圍內啲 LEGO 朋友咧都有傾過，八格喎、可能以後嚟緊八格就會係一個 standard 嚟㗎啦喎。 六格就可能 fade away。 你六格就有機會慢慢咧就會學你話齋 fade away 啦，好似四格車咧就變咗呢啲咁樣嘅咩工程車啊嗰啲唔係好重要嘅嗰啲車仔啦嚇。 咁可以擺到俾大家睇啦，係咯。 咁你見到呢個都係四格啦，即係佢唔會唔出， 係 佢會將個四格車就將佢個 level。downgrade 唔再係私家車嗰個層次， 可能做嗰啲工具車， 工具車啊，即係嗰啲嚇。咁啊，以後咧可能咧就變咗咧 LEGO 車咧，係你都知噶啦，佢都係一定要揾一個 series 去試。兩個雙座位， 但係試中咗啊，爆曬 係啊，試中咗，咦？啲人真係個反應唔錯喎，個正評唔錯喎，咁啊四座位，咁啊雙座位就可以變四座位噶啦喎，有幾難啫？ 但係如果咁搞法，應該就八格就應該會行一段時間啦。你話會唔會出到十格？唔係冇可能嘅。 咁但係十格就得，我就覺得巨型得滯啦。即係大家吹水咁吹啦，咁就覺得即係其實我覺得八格係一個叫做即係都應該係到劃時代啦，同埋應該都係最終結㗎啦，因為你如果就算你係擺一架車，你同一個 LEGO 人嘅比例，都叫做合理嘅，我覺得。 但係你又可以咁講喎，咁你通常三座位㗎嘛後面。 哇！你咁樣就冇得咩啦， 隔你又 fit 唔到， 隔硬嚟點樣整？因為你始終你啲磚有個厚度嘅，你冇可能將佢削到薄一薄咁樣，真係好似汽車咁樣一塊。咁就你就真係可以做到三座位啦。 唔係，所以八格就係個趨勢啦。 我哋圍內會覺得係未來嘅 City 系列嘅車會係一個趨勢咯。 係嗱，咁啊呢度其實最尾要快講埋啦，呢個四格嘅太空車啦。咁就嗱，呢個四格嘅車就講真，我覺得都幾豐富，密質質咁啊，即係一個司機同埋兩個太空人啦。咁啊，即係 I am so sorry， 你話而家再揾LEGO 嘅太空系列就真係石果僅存冇乜噶啦。咁啊，一係你買 Star Wars 嗰啲，一係咧你就買翻嗰啲即係現實世界叫做有嘅嗰啲咩火箭啊，即係嗰啲太空嘅 set。咁啊，包括走 Ideas 嗰邊嘅 啊，係啊， 嗰支Saturn V 啦。對上講的國際太空站，即係你講話，如果 LEGO 嘅我當 City 系列啦嚇，佢會再出呢個太空系列就應該少好多啦。 2020年都有新的 有新嘅，我記得係有支火箭、那個， 有支火箭有個穿梭機， 係啦， 係啦。咁當然佢傳統嘅嗰個 classic 嘅太空系列就應該冇㗎啦嚇，即係佢咪擺咗喺 LEGO Movie 入邊當係嗰啲配角咁出咯，即係嗰個阿 Benny 啦， 係 Benny 仔， 係啊，咪就係咁咯，係 咯，咁啊，所以其實啊，你揾翻呢個太空系列咧，咁啊睇翻都幾有歷史感，同埋我就特別留意到咧，以前嗰啲太空車咧都幾多用白色嘅。 啊，係啊，是一個好雅煙嘅色嚟嘅，好易變黃。其實呢個 算 係 咁 地㗎啦。 唔係，但係算係咁啦，算係咁啦。 你比起你求其攞個白色出嚟，你一擺落去，你先要黃曬㗎，你已經。 所以啊 ，Luca 好嘢。 係啊， 砌完即刻，同你打三句，唔好煩啦。 係咯，嗱，咁啊，今集叫做小試牛刀，就講下呢個車。咁啊，其實我幾乎可能一年只係講一次嘅，係。 講車講一次 啊？因為真係唔熟啊，係、哦、唔熟。咁啊，但係睇下遲啲有冇機會，真係借到成個 Speed Champion 嘅 collection、 啊。我記得你好似曾經有一集係揾阿邊個上嚟，阿、Vincent 啊，佢咪成扎 Speed 喺度嘅，係咪啊？ 係咪咧？有冇咧？我好似冇。 冇咩？ 冇。 哦，唔緊要啦，翻去查一查。 呢段 cut 咗佢咯，係 嘛？你中意啦。 唔係都唔緊要，唔係真係有機會睇下再講下嗰個 Speed Champion 咯，因為車就都去到八格個可換性高好多嘅。 同埋其他 Champion 系列嘅車都靚嘅。 日本嘅 日產嗰架都靚嘅，係啊。咁當然呢架係最 iconic 嘅紅色。 係最搶。 Ice catching 係啦。 咁啊，係咯，嗱，咁啊，今集就多謝阿即係 Kennedy 啦，咁啊，大家輕輕鬆鬆咁啊，整翻集， 吹下水咁 啊，吹下水啦，係啦，咁啊，好，今集就嚟到呢度先，我哋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